谢池并不震惊，何峰是个聪明人，既然已经猜到了，狡辩是没有作用的。都想，我如果真的杀了宋清桃，你会护我吗？ 哼，你以为杀人这么简单吗？ 不试试怎么知道？ 迟迟不走，就是因为这个吧？ 你会保护我吗？ 我凭什么保护你？为了你去得罪整个清寨？ 清寨的人烧杀抢虐无恶不作，多次违背你的规矩，你早就想好好管管，只是忙于矿上事务，分身乏术。你是个有抱负的人，不甘于只做个土匪，想带着你的兄弟战神活得更好。宋家几兄弟除了杀人放火并无雄才大略，帮不了你，还有几分异心，换个自己人不好吗？ 要不把你换上去，我看你倒越来越像个土匪了，天天琢磨着杀人。 好啊，我一定把清寨治理得妥妥当当，比云寨还好。 给你个梯子，你就能上天了。 何峰笑着戳他眉心，谢池没躲，握住他的手指。我从小在山里长大，经验不比你少，我读过很多书，不仅信于诗词歌赋，治理一个小小山寨并不难。你身边都是不识大字的莽夫，正缺一个像我这样的助手，吃到你满意了再放我走。 有点意思。 你会送我平安回去的吧？你答应过的。 我可没说不会再把你抢回来。山寨的事儿不用你操心，好好养你的腿，养好了我就送你走。还想着管清寨，给我做个小老婆还差不多。 何峰揉了揉他的头发，谢池躲开他的手，挪到另一边去，不想理他了。中午雨停了，乌云散去，天空渐渐明亮起来。雨后山路不好走，他们在洞里多留了半天，想等路上干一干再回去。谢池睡着了，醒来时发现身上盖着他的衣服，还有一层厚厚的稻草。何峰坐在洞口，白鸽靠在他身上，谢池看了他俩许久，心中莫名的温暖。若他是个普通人就好了。何峰回头看他，正好碰上他的目光。 醒了。 谢池坐了起来。 不早了。回去吧。 嗯。 路上水洼多，轮椅不好走。 何峰走过来将他横抱起。那轮椅怎么办？ 待会儿叫人来拿。 哦。你笑什么？ 笑你真轻。报警了，小心我把你扔青蛙窝去。 三岁。远远的寨里的兄弟们就朝何峰起哄，谢池侧了下脸对着他的胸膛，略有些不好意思。 少当家的，你是从哪儿来啊？ 嚯呀，这大早上出去到现在才回来。少当家就是会玩啊。啊， 瞧瞧恩爱的，天天抱着不撒手。 把轮椅拿来，枫林西山洞。 哎，这周去。 还有一头黑熊，带人去扛回来。 打死了，不愧是少当家。 别废话了，赶紧去。 得嘞。 寨内张灯结彩，已经有了大宴的氛围。谢池看着排排灯笼，真漂亮。 有你们那儿的漂亮吗？ 差不多。后天是不是各个山寨的人都会来？ 敢不来吗？要在这儿吃上整整两天酒。收起你那些小心思，到时候你在房间里面待着，一步都别想出去。 我也想看热闹，吃好吃的。 你是想看热闹，还是想看宋清桃啊？吃的我会派人送来，管你吃够。等会儿让大嘴来，我先出去了。 你去哪儿？ 怎么，舍不得我走啊？ 何峰朝他走了过来，手撑着床，脸靠近他的脸。 去洗澡，想一起。 好啊。谢池甲一搂住他的腰，何峰无言片刻，一把搡开他。 做你的美梦去吧。你就这么喜欢扔枕头？以后你别枕枕头。 何峰夹着枕头摔门而去。计划全被打乱了。何长辉寿辰前一晚，谢池与何峰在东山练枪，一个小兄弟匆匆过来叫他。 少当家的，大当家的叫您去大殿。 天色也不早了，何峰收了枪，推着谢池回寨子。眼看不是回何峰院子的路，谢池问他，你带我去哪儿？ 大殿。枪我先收了，等寿宴过了我再给你。 那我不去。 带你看烟花，院子里面角度不好。 不想看。 不想看也得看。